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谢姑哨心灰意冷，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身，从此不闻世事。扎格拉玛人本来在40岁后，身体就会逐渐衰弱，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减少。10几年之后，血液逐渐变成黄色，而且凝固为固态，咁先受尽折磨而死。好多人都承受唔住呢一种痛苦，最后都选择自杀。但系呢种症状离轨动越远，发作得就越慢。响地球嘅另一端嘅美国，时间向后整整推迟咗20年。随后嘅中国战火连绵，想揾到毛尘珠就更加难啦。而且谢姑哨嘅一族人口凋零，实在系冇咩能够担当大任之人。谢姑哨心灰意冷，心谂大概再过几百年，最后嘅几条血脉都要断埋嘅，呢个古老嘅部族亦就算完啦。呢啲事后嚟被谢姑哨嘅女婿，亦就系杨雪莉嘅父亲杨元威知道咗。杨元威唔单止鍾意考古，更加热衷于冒险。为咗要諗办法救自己嘅妻子同埋女儿，佢决定展开行动。杨元威后生嘅时候就好鍾意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佢研究嘅范围呢係汉唐时期，亦就係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嘅阶段。但係西域早响5400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过。扎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一支。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亦有将近4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所以杨元威呢对扎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所知有限。他估计在精绝国的轨动中一定有着某些重要的线索。而且杨元威是那种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人。这个时候咁啱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咗第二波沙漠考古热潮。借住呢一场东风，杨元威顺利咁组成咗一支职业探险队。冇諗到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从此一去不返。随后杨雪莉为咗寻找下落不明嘅父亲，参加咗陈教授所组成嘅考古队。响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在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深处，终于见到了无底轨洞。这些呢我们之前已经交代过，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剩下一啖气走出来的最惨的肯定就是陈教授了。他受到太大的刺激，导致精神崩溃。那也很难怪的。那一次确实是一场噩梦感的经历。而在当时杨雪莉仲不知道自己同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咁多的关联。从沙漠回来之后，杨雪莉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冇过几耐，两个人的背上都生出眼球状的红色瘀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他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都对这个病束手无策。杨雪莉在扎格拉玛神山从先知的启示录得知自己有可能是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得越多，越明白无底轨洞的事远比想象中重要复杂。目前对轨洞的了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杨雪莉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移民龙骨，上面的移民无人能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龙骨上刻了很多眼球符号。这种特殊的形状和在新疆打烂的玉石眼球以及生在背后的深红色痕迹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移民龙骨 一定是记载了有关毛尘珠的重要记录。如果能够破解其中的内容，讲不定就可以找到毛尘珠了。否则杨雪莉、肥仔还有我，将来临死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受那种血液凝固的折磨，而精神崩溃的陈教授身上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不知道这位老人家还可以撑得几耐。从陕西回来以后，我始终都寝食不安，就是因为不知道背脊后面究竟生了些什么。现在从杨雪莉口中得到证实，果然是跟那个抵死的鬼洞有关，心里头呢反而踏实了。这件事呢亦并非如我先前想象得那么得人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这种怪病要好多年后才会发作的。那个时候最多我就移民去美国避难啦。不过陈教授点算？唔通眼白白睇住呢一位老人家就咁死咗就算啦？有啲时候你就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命运嘅牵引。啱好我响冇几耐之前曾经响古南院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呢一种龙骨天书。天书中嘅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都唔肯透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嘅，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我将呢啲事亦详详细细咁对杨雪莉讲咗一次。孙教授虽然唔通情面，守口如瓶，但系佢毕竟都系个凡人。如果我系咁死掠住佢，系都要佢开口，咁应该唔系问题嘅。但系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斗，将毛尘珠倒出嚟，咁就唔系随便噏下就得㗎喇。半山道人揾咗咁多年都冇揾到，我哋呢啲人去揾可以讲亦系一啲把握都冇。而且古墓中嘅危险实在太多，搞唔好仲要搭埋条命仔入去，咁就有啲得不偿失喇。杨雪莉见我走神，以为我心里头对揾毛尘珠有所顾虑，就问我啦。点啊，你惊啊？我只系想呢，等有咗线索之后，请你将我带到去嗰度，入去倒斗呢，我一个人就可以啦。我打断咗杨雪莉嘅话。有冇搞错啊？你咁睇小人嘅，真系好笑啦。你都唔去打听下，胡爷我咩时候惊过呢？唉，算啦算啦，反正同你讲你都觉得我系吹牛嘅。我会用实际行动嚟证明我唔系嗰种贪生怕死嘅人。更何况呢里头仲关系到你同陈教授，我绝对冇理由袖手旁观嘅。讲完拉住杨雪莉离开公园嘅长凳啦。杨雪莉问我要去边，我就对佢讲啦。我哋两个倾咗成个下午，依家都几晏啦。肥仔佢哋仲喺潘家园等紧我，我返去等佢收拾下，我哋听日就去陕西揾孙教授，唔理佢讲唔讲，一定要叫开佢把口。我哋咁样先至可以确定下一步应该点做。杨雪莉叹咗口气对我讲啦。你呢就係太容易冲动，想做咩就做咩，呢啲事必有咁简单呢？你话啦，孙教授为咩唔肯讲呢？是不是怕泄漏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呢？我对杨雪莉说了。其实怎么跟你个翻鬼妹说呢？中国人有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解释的。你咪看孙教授对我连吓带氹，其实没那么邪的。以我察言观色的经验来判断，孙教授这个老顽固一定是被上级领导整过。杨雪莉摇头不解地问， 什么是整过啊？ 这些事要向杨雪莉解释清楚呢，真是都几困难下的。我想了想就对杨雪莉说了。咁呢，同你举个例子呢。比如在中国有某个权威人士，这位老人家说一加一等于三。后来孙教授求证出来一个结果，一加一应该等于二的。但是 就是由于讲一加一等于三的这位老人家是权威人士，所以他即使是错的亦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孙教授可能是从龙骨天书中发现了某些颠覆性的内容，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所以被领导下了禁口令，不给他对任何人讲，所以呢先搞到他现在这么怪癖。我心里头的打算呢，是先找孙教授问个明白。如果龙骨天书中没有毛尘珠的线索就算了，如果真是有，多数亦是同扎格拉玛仙人占卜的结果咁，最终线索会落向某个大墓里头。我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赌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空有这一身分金定月的本事无处施展，岂不是付诸流水白白可惜晒？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到人哋亦顺便救埋自己。正好仲可以还咗杨雪莉嘅人情债。其实就算唔欠佢人情，凭我哋之间一起共过患难嘅呢份交情，加上佢救过我条命，冲住呢啲我亦唔能够唔帮佢呢个忙。我打定主意对杨雪莉讲啦。我哋依家去搵肥仔同大金牙先。呢啲事呢亦唔可以少得佢哋帮手嘅。顺便呢我哋请你食餐便饭，去北京饭店点呀？係啦。你有冇外汇呀？长啲俾我先啦。喺嗰度食饭呀，人民币又唔使得嘅。我带住杨雪莉返到潘家园嘅时候，肥仔同大金牙啱啱做完一单生意，一枪过买咗五六件嘢。最近嘅生意真係唔错，照咁样做落去，唔使过几日咋，我哋又要去陕西产地皮啦。我叫肥仔同大金牙執拾咗一下，大家就一起去咗北京饭店啦。酒席之间，我将杨雪莉嘅事讲咗一次，我话我打算同佢搵毛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之后就对我讲啦。 胡爷，我讲句唔该讲㗎啦。依我睇唔去搵呢，讲唔定仲可以活多几年。依家我哋喺潘家园咁好，冇必要撇去呢份家业再去赌斗啊。古墓里头啊有种子㗎。 肥仔对大金牙讲啦。 哎呀老金啊，这个斗呢仲係要赌嘅。我哋要摸返几样可以压张底嘅名气呀嘛。咁样做起生意上嚟呀先够底气呀嘛。等嗰啲大雇主呀都唔敢睇小我哋呀嘛。老金你呀即管放心啦，你身子唔得顶唔顺㗎啦。我哋呢就唔会再叫你去赌斗。不过呢你都唔使担心我哋㗎啦。万一真係有种子呀，肥爷我就代表人民枪毙咗佢。 我都学住领导人嘅口吻对大金牙讲啦。係呀老金同志。唔好驚打烂啲瓶瓶罐罐，亦唔好去计较一城一地嘅得失。我哋今日之所以放弃呢个地方，正係因为我哋要长久咁保存呢个地方嘛。大金牙听完依起黄琴琴嘅金牙一笑，就对我哋讲啦。 哎呀好啊好啊，我算係服咗你两位老人家啦。攞得起呀放得低，轻生死呀重情义，真的汉子呀。其实呢仍单只係我嘅。依家喺潘家园一提起你两位，边个唔系竖起手指公啊？大家都知道你哋喺潘家园出晒名啊，卖啲硬嘢，唔交税银，准入唔准出，有来冇往嘅硬汉啊！ 肥仔一边食一边捽脚趾，听大金牙称赞我哋，一边听一边岌头岌脑，但系听到后嚟越听越唔对路嘅，就问啦。 哎妖啦妈老金，你是赞我哋定系闹我哋啊？越听越唔对路嘅喂。 大金牙连忙对肥仔讲啦。 唉，余兄冇呢个意思。 我见杨雪妮喺旁边耷低头唔讲嘢，满面愁容，容颜之间非常憔悴。我知道佢系担心陈教授嘅安危，觉得我同肥仔大金牙黐埋一齐，就净系识得讲笑，讲下讲下就开始九唔搭八啦。于是即刻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系好啦好啦，我哋讲翻正经事啦。我将我哋今后嘅任务布置一下。喂喂喂，我讲呢位黄海泉同志啊，呢间系高级饭店嚟噶，请你就餐嘅时候注意下礼貌啦，唔好一边食一边捽脚趾啦，成何体统啫？肥仔系万不惊心咁对我讲啦：， 哎呀，捽脚啊去脚气啊嘛，越捽啊越疏肝。再讲啊，我阿爹当年就中意一边捽脚一边食饭煲烟，呢、这个呢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明传统。今日是改革开放了，我们更加应该将它发扬光大，捽脚彻底翻身是得解放的嘛。 我对肥仔说了：，你真是啊，你没看到在座的还有美国朋友吗？现在是外交场合，离路尾，我真是懒得理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壁了。杨雪妮见我讲咗半日都讲唔到正题，皱晒眉头咁响台底踢咗我一脚。嘿，我咁先諗起，哎，又扯远咗啦。即刻叫肥仔同大金牙安静落嚟，同杨雪妮详细咁商议咗一番，点样先可以揾到嗰粒真正嘅无尘珠。咪睇肥仔平时係霎下霎下咁，咩都唔放喺心上。但係讲起揾宝贝摸名器呢啲事，佢依家比我仲落力。当然亦唔可以怪佢嘅，呢啲系可以揾到真银嘅。既然系去赌斗，唔理揾唔揾到无尘珠啦，嗰啲古墓里头价值连城嘅陪葬品，当然系少唔到嘅。所以依家肥仔亦认真起身啦，大金牙更加系格外热心啦，又唔使佢去赌斗，但系既然佢有份参与，一定就唔会少得佢嗰份啦。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边手眼通天，几乎冇咩嘢佢系搞唔到嘅。赌斗需要嘅器材装备都肯定要佢去入货。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咗大半日，最后就决定啦，要揾无尘珠，一定要先从黑碗天书嘅异文龙骨入手，攞住托片去陕西揾孙教授。几大都要套出呢一块异文龙骨中究竟记载住咩内容？去陕西古南越快越好。杨雪妮同我听日就即刻出发，将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嘅呢一块异文龙骨查个水落石出。由于肥仔有恐高症啊，唔敢搭飞机，所以就叫肥仔留落嚟同大金牙采购各种嘅装备。杨雪妮将鸟陈长老遗留落嚟嘅摸金符俾咗我，我喜出望外啊！呢次倒起斗嚟，心里头就更加有底啦。而且依家我哋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枚正宗嘅摸金符，睇嚟上天注定要我哋三个人同心合力结伙去倒斗啦。另外，杨雪妮仲将佢外公留低嘅一啲摸金较为嘅器械，亦一齐带埋嚟。有边啲呢？嗱，我数俾大家听下，包括咗有金刚散、菌丝索、探阴爪、旋风铲、沉龙烟、风云果、软丝香、摩丝手套、北地圆珠、阴阳镜、麦斗、桃木钉、黑折子、水火鞋等等等等，仲有一啲摸金校尉制造嘅各种秘药嘅配方。呢啲摸金校尉千百年来依靠经验同技术制成嘅器械，对我哋嚟讲都系宝贝中嘅宝贝。有好多我只系听讲过，从嚟未亲眼见过。有咗呢啲传统嘅器物，再加上叫肥仔同大金牙置办我哋惯用嘅一啲装备，又有边啲呢？嗱，又数俾大家听下啦：工兵铲、狼眼手电筒、战术纸笔针、散兵刀、潜水镖、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 固体燃料、睡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的绳索，又是一大堆嘢。有了这些嘢，不管去到哪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还需要一些特殊器材的话，可以到时再进行补充。工兵铲呢，最好能够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亦即是二战时期装备德国山地师的那种。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陆军用的那种都可以。散兵都要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起身很顺手，因为各种散兵刀的性能和造型都有差距，割野或者近战防身，还是苏联106空降师的散兵刀用起身最顺手。有了这些半工具半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都没问题了。不过以往的教训讲给我们知，我们失败时常是由于轻敌。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冇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武装到牙齿，亦照样会冇命。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古城，再到龙岭中的雾中雾。虽然野人沟的雾只是个破落的将军雾，精绝古城那次有考古队的人跟住，不能够算是倒斗。龙岭中是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可以讲都是极其难得的经验。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特权阶级的人生宗旨符，对于古人来讲意义非常。古墓里头往往除了棺椁，还要储水积沙，处处都是机关，更有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所以事前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将想到的情况都考虑入去。众人商议议定，各自回去休息，第二日一早就分头行动。我和杨雪莉一起日夜兼程赶到了西安，然后搭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工作组驻扎的古南苑。但是没想到在古南苑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南苑招待所。孙教授常年驻扎在古南，负责回收各种有关文字的出土文物。他如果不在县城，那肯定是落乡做事了。咁想找到他就真是艰难了。没想到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步就这么不顺利了。咁接住落嚟，我们还会陆续遇到什么麻烦呢？我们要去到哪里先找到孙教授呢？我们就下次再讲了。